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寻日就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咧就开会。討論到有關於六個月大以上的小朋友啦，咁佢哋接種新冠疫苗的建議，咁啊而家就話同意下調新冠疫苗接種年齡咧，去到六個月大，咁就見到啦，都見到包括話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啦，亦都提到話係即係一致咁同意啦，兩款嘅疫苗係安全有效啦等等。咁另外咧，聯合科學委員會咧亦都審視到成年人口接種第四劑疫苗，就話專家咧就知道50至59歲嘅人士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啦，所以就建議5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同老年人口一樣啦，喺接種第三針至少3個月之後咧，可以接種第四劑。请另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先讲一下下调了这个打新冠疫苗的年龄去到6个月大。现在那个考虑因素是什么？昨天开会的时候最主要是考虑什么而有一个下调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开始慢进逐步通关。咁通關其中一個先決條件，當然就係我哋自己嘅市民嘅安全，呢個係第一個考慮嚟嘅。咁大家都知道，3歲以下係完全冇機會去打針，即係想打針都冇機會啦。我哋叫做咁，所以亦知道喺2、3歲以下嘅小朋友，如果真係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嘅話咧，佢嗰個出現嚴重嗰個風險咧係高於比較大年紀嘅小學生、中學生咁樣樣。當然唔會去到80歲以上老人家咁嚴重啦，但係大家對昨日22個月過身個小朋友即係都好心痛、好惋惜、好無奈。咁大家都昨日都聽到一個35個月大嘅男仔應該又係因為感染咗新冠啦，係又發燒抽筋，咁幸好就似乎個情況係比較穩定。咁其實點解我哋而家又開始見呢啲比較嚴重嘅個案呢？就喺個基數又開始大啦。咁大家都記得喺2、3、4月嗰陣時，第五波開始嗰陣時，一個急速海嘯式上升嗰陣時，我哋大概5日到10日就有一個細路仔好危殆或者甚至乎死亡嘅。咁我哋都審視過係唔同年齡層嗰個嚴重性，咁啊睇到0至2歲。大概1000個裏面就有1.5個係會嚴重危殆甚至死亡，咁3到4歲就1000個有1個，咁嗰個我都上個星期都講得唔再累述，咁所以呢一個組群係值得我哋去保護，創造有一個有利嘅環境俾香港到到第四季，甚至乎到年尾明年第一季，如果全世界都開始慢向即係正常化嗰陣時。我哋呢一個年齡組群嘅細路仔都有機會去選擇打針咯，嚇，呢個最重要嘅考慮。 嗯，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話即係建議降低到六個月大嘅小朋友都可以打針啦？係兩隻疫苗都可以，係咪即係科興同埋復必泰都可以？同埋佢哋分別打幾多針啦？中間又隔幾耐啦？個考慮係點樣咧？又 係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實因為有選擇，我都講就係永遠比冇選擇好嘅，因為。如果有兩隻疫苗選擇的話，咁就變咗個總人數去打針嗰百分比一定會提升嘅。咁大家過去嗰一個星期十日都聽到兩隻疫苗嗰個區分係點樣樣。咁科興就當然比較容易啲去執行嘅。咁因為佢都係打翻成年人嗰個劑量同埋嗰個打法啦嚇。咁只要政府相關的部門通過了之後咧，咁如果要執行科興打針就唔係太難嘅。咁佢仍然第一針同第二針都係同翻大嘅細路同埋成年人一樣，都係相隔28日啦，即係4個星期啦。咁第三針就3個月以後，咁呢個就唔會太難操作嘅。咁至於復必泰，咁大家都聽到佢有一個 BB 版係比個兒童版更加細嘅劑量嘅，那個 BB 版咧就係、10分之1嘅劑量，咁輝瑞如果喺美國買咧，佢有3種版本嘅，一個叫成人版，顏色都唔同嘅嚇，咁一個咧就叫做細路仔版，咁另一個叫 BB 版，咁佢分別就俾呢3個年齡組群嘅，咁我哋琴日都覺得政府就會相關嘅部門啦，當然就會好 主動去同藥廠合商去買呢個 BB 版咧，叫做。因為香港嗰個五歲到十一歲，其實我哋買唔到嗰個叫做小童版嘅，係用成年人嗰個劑量稀釋攞三分一。咁嗰、那個做法當然有挑戰啦，咁但係唔係即係太難克服嘅。咁我哋啲藥劑師朋友都可以做到。咁至於去到 BB 版要十分一咧，就個挑戰比較大。咁所以琴日委員會都講咗，如果即係買唔到啦，即係藥廠唔知點解同政府傾唔埋啦，咁咧就要希望政府就要去積極去審視個技術困難喺邊度，要稀釋到十分之一，咁可唔可以克服到呢一樣嘢？即係大概當時我哋嘅考慮咧，都係循住因為呢兩隻疫苗，我哋審視咗佢哋呈交好早期嘅數據啦。從嗰個免疫力嚟講係有效嘅，咁從嗰個安全角度嚟睇，因為兩隻疫苗喺全世界範圍，喺香港都打咗幾多千萬針啦。如果全世界範圍係講緊幾多億針咁樣，咁嘅安全同埋個風險完全可控。咁當然伏必泰有啲家長都會擔心嗰個心肌炎嘅，咁所以佢個打針個方法咧，我仍然係得到即係委員會嘅支持咧，都係將第一針同第二針咧就唔係好似美國咁隔三個星期，係拉到八個星期打。咁嗰個就會減低呢個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嘅風險咁樣。咁因為我哋已經對呢兩隻疫苗都唔好話了如指掌啦，唔好話了然於胸啦，即係佢能夠發生嘅問題，我哋大概掌握曬，同埋佢好處都亦有好多數據，包括本地嘅數據支持。咁就兩隻疫苗都要打三針啦。咁呢啲都係有我哋自己本地嘅數據嘅支撐嘅。 如果真係冇嗰個伏必泰嘅 BB 版咧，因為之前都話真係，如果要抽到一個嘅份量係好少嘅，去到即係成人版嘅十分之一嘅都有困難啦。亦都聽你哋講話，其實可能都冇信心啊，咁精準抽到呢個份量啊，咁仲點樣可以係積極審視到去可以抽到一個份量出嚟，或稀釋到一個份量出嚟，係俾一啲咁細嘅小朋友去到六個月大就可以打嘅咧？點樣有信心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如果唔係，定係實際上根本係唔可行咧？即係 BB 或者六個月大嘅小朋友就已經話打伏必泰嘅話？ 咁呢個我哋完全都明白嘅。咁即係蕭生問得都好好嘅，因為我哋就住呢個問題都討論咗好多。咁但係就本住你如果而家就放棄唔做，咁就一定唔會有機會啦嚇。咁所以個精神就係、是希望政府動用一切嘅能力，睇下呢個技術方面能唔能夠克服到。咁當然喺個技術層面，梗係要我哋嘅藥劑師啦，我哋相關即係政府即係監管藥物嘅部門啦等等去做某一啲測試，究竟得定唔得咯？其實人生就好簡單啫，你唔做就一定唔得，你做就雖然個機會未必一定好大，但係起碼有可能得。咁但係當然都要明白呢個風險係存在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就好即係認同我哋要將所有嘅實況講俾市民聽，無論兩隻針嗰、那個所謂長短版係點樣樣，有啲咩風險，我哋點樣樣盡量減低嘅風險。咁我亦講咗我哋。最低限度即係我而家個委員會，大家都認同係打針唔可以強迫嘅，係一定係要透過解說清楚明白，等、okay. 家長自己去選擇打定唔打。如果打係打邊一隻，咁呢個就我哋最基本嘅核心價值係。 教授，我想問，如果真係冇 BB 版要自行稀釋嘅話，做一個嘅 BB 版嘅份量啦，咁嗰個嘅風險係有啲乜嘢係喺度？同埋有冇其他地方係用？不是用 BB 版的，是真的用自己去稀釋自己整出来的那个份量去帮一些这么小的六个月大的小朋友打，有没有其他地方在做这件事？ 应该是没有的，甚至乎用 BB 版的国家现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有一两个国家就即是审视着，包括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们昨天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其实不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但是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行到好前噶啦，咁至於稀釋咧，去到 BB 用嘅十分之一咧，係全世界都係冇嘅，咁所以冇先例可援。咁冇先例可援係咪表示香港唔可以去嘗試咧？咁絕對唔係，咁否則我哋永遠都係跟住人哋後面跑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一定有好大嘅風險，咁所以委員會都係希望相關嘅部門有技術嘅支援嘅部門，即係當然包括管制藥物的監管部門啦，藥劑師等等咁樣去審視呢樣嘢。如果他哋審視完話做唔到啊，風險太大啊，唔好做，咁當然 咁我哋咪就叫做認命咯。咁但係我諗兩隻腳行路啦，咁政府相關合後部門都會不停同即係輝瑞或者復星個藥廠喺度商討去購買呢個 BB 版咁樣樣嚇。 因為成日都話要即係家長都要了解多啲，或者加強一啲解説啦，對啲家長。你頭先提到話可能如果真係用一個自行稀釋嘅方法，有一啲嘅風險喺度嘅，不如講清楚其實個風險係可能係啲咩，等啲家長考慮清楚。 嗱，咁我諗最大嘅風險就係究竟抽嗰個份量即係咪應該嘅十分一啦？會唔會多咗少少，或者少咗少少咁樣樣？多咗少少咁咪會增加某一啲即副作用嘅風險。如果少咗少少咁，咪可能係產生個抵抗力係冇預期個效果咁好咯。嚇，呢個就最主要嘅。咁至於其他啲所謂乾唔乾淨啊、清唔清潔啊、有冇咩嗰啲，就唔會太擔心，因為香港。講真，如果真係要做呢個動作，一定會喺一個好安全嘅環境下面做嘅，絕對唔會喺一個咁普通一個私家診所係做唔到嘅嚇。 嗯，嗱，而家話即係都建議，譬如六個月大去到即係話三歲或五歲啦，即係總之呢一個年齡層咧，就係打三針嘅。以伏必泰嚟講，咁頭兩針咧就係隔八個星期。咁啊，第二、第三針之間就隔至少三個月嘅咁， 最少三個月， 至少三個月係。但頭一兩針隔八個星期係咪已經足以係可以減少到嗰個心肌炎嗰個情況嘅？因為我見之前好似譬如青少年嚟講，頭一兩針係咪都隔得耐啲嘅？十幾個星期咁啊，曾經試過係咪？試過係。 係啊，曾經試過，當時係天下太平啦，因為當時從一個清零嘅政策係好成功啦嚇，咁根本係冇乜。正咁你咪慢慢打咯，咁你咪去到十二個星期，咁嗰個就確實可以將個心肌炎嘅風險減到十分一。咁但係大家都記得去到 Omicron 時代就係舊年年底喺南非爆出嚟，咁嚟到香港就係一月二月到啦，二月就急速上升到三月就去到封頂。咁嗰陣時你再話要十二個星期，即係三個月啦，咁根本又會一大批細路仔打唔到第二針，咁所以當時嘅決定就係將佢拉翻近八個星期，咁八個星期一個接衝嘅方案，咁即係人生所有嘅嘢都其實係一種唔好話妥協啦嚇，即係按住個情況而去調整，得到最大嘅效果，最少嘅成本啦，我哋叫做嚇。咁當時嘅決定就係咁樣樣。咁而家因為咁強方委員會作出呢個決定，其實都係我自己個人嚟睇咧，係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啦。咁全世界範圍三歲以下可以開打嘅真係唔多地方。咁點解要咁樣做？我哋有個前瞻性嘅，因為我哋就好擔心嚟緊呢個秋冬。如果真係逐步開放嗰陣時候，你如果睇紐西蘭或者澳洲其他啲地方逐步開放嗰陣時候，佢就會引進好多唔同嘅變異株。咁紐西蘭呢兩日報紙都有登啦嚇。咁因為都要到一個決定嘅時刻啦，我哋叫做。咁我覺得香港決定嘅時刻可能就係今年嘅冬。季明年嘅春季嗰陣時，咁點解會咁樣講？因為大概過多六個月之後，國家喺大陸裏面老人家打針三針，我覺得就應該都會去到一個比較滿意嗰個水平。咁國家點解仲要咁堅持某一啲防疫措施？就係因為佢知道老人家打針嗰、那個即係唔夠啦。咁香港疫苗，咁香港八十歲。以上其實如果你計到一針都未打，都有成十二萬人，八十歲啊，我講緊嚇。咁至於如果你話要打三針先係完成我哋一個最基本盤嘅話，咁個人數真係唔少嘅。第一針都未打，全香港如果將六十到二歲以上同埋啲細路仔咧，加加埋埋有五十萬人係一針都未打。咁我覺得即係而家要做嘅就係要盡快用而家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呢三四個月，仲未入到去冬季嗰下。盡力提升，要聚焦打好呢一個一老一嫩兩邊最脆弱嘅人群啦。 Okay. 另外咧就見話亦都建議五十歲或者以上嘅人士都係同老人嘅人口一樣啦，就係、是、打咗第三針之後咧，至少三個月咧，建議佢哋可以打第四針嘅咁。點解有呢一個嘅改動或者有呢個建議嘅？ 咁其實琴日都好詳細傾呢個問題，咁又即係還試咗全世界。第四針係點樣做法？咁其實香港已經算係最寬鬆嘅一個地區㗎啦。咁其實大家都可能唔記得啦嚇。咁其實第四針咧，十八歲以上任何人，如果你有特別嘅原因都可以打。即係譬如你覺得你係好高風險，即係暴露群組啦，我哋叫做嚇，你係醫護啊，或者係邊檢啊，或者你跟住想要去美國或者歐洲某啲國家進行一啲活動，咁你基本上又係健康冇病冇痛都可以打第四針。 咁就冇一種叫強烈建議啦。咁60歲以上就強烈建議啦，因為我哋知道60歲以上嗰個身體功能包括免疫力都係有衰落啦。咁所以再加埋60歲以上嗰個基礎病都會多好多。咁我哋再審視過最近即係嚴重死亡個案咧，50到59歲都有一批咁嘅人嘅嚇。咁咁既然50到59歲如果打一針嘅已經打到九成幾㗎啦，兩針好似都唔少人㗎啦，我睇睇先嚇，係都係九成㗎啦。咁三針已經打到七成五㗎啦，咁即係變咗個七成五嘅50到59歲。嗰啲人如果佢覺得，我第三針係舊年年底打嘅喎，而家都入冬啦，我會唔會入冬之前打多針咧？咁就開放咗啦。咁五十歲以上俾打嘅，好似係新加坡同美國，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大概有兩個地區國家都係咁樣樣做法。咁其實香港即係某個程度上係好寬鬆，亦係好人性化去處理呢啲嘢嚇。 嗱，教授，我想問，因為我見新聞稿提到話，知道五十至到五十九歲人士或有機會出現嚴重併發症，係咪有啲數據喺度啊？其實有呢段時間有幾多呢一個年齡層嘅人出現一啲嚴重併發症，所以你哋有呢個決定咧？ 係會有嘅嚇，咁。我個細數就分唔到出嚟啦，咁但係呢就確實係比總之你年紀越大呢你嗰個風險就越高嘅。咁最低風險發生嚴重死亡重症嘅呢就係我哋嗰啲所謂 adolescent, 12到17歲嘅青少年，嗰個差唔多去到一萬個先一個。咁其實我哋所有嘅體力同埋所謂功能呢你去到二十幾歲已經走下坡。咁亦因為咁樣知道如果你做運動員有啲運動真係去到二十尾三十頭已經唔係好掂㗎啦。 不過講返第四針，我見之前都有訪問過你啦，你都提到話第四針唔係優先項目，亦都提到話第四針個保護力呢好短呀，即係得一兩個月嘅啫。咁而家其實係咪數據上都仲係咁嘅？點解仍然係喺咁嘅情況下都建議去到再降低進一步嗰、那個即係建議嘅年齡，五十至五十九歲都打第四針呢？既然個保護力咁短。 係呀，佢個保護力係保護佢嗰個所謂感染啦。大家都知道你打幾多針都感染，咁即係而家你還是世界好多啲首領，咁其實都係打四針都係照感染。佢感染完之後，如果食緊嗰啲 Paxlovid， 咁佢其實都會復陽。咁即係嗰個美國總統啦，當然咁如果係即係北美咁，仲有即係加拿大總理，其實都係感染咗兩次嘅。咁所以佢嗰個打得針唔係即係要防止個感染，防止唔到嘅嚇。咁我都講咗好多次。咁但係咧。因為你係50到59歲開始功能衰退，開始多好多啲基礎病，包括癌症啦、其他腎病啦、血糖啦咁等等，咁嗰啲全部都係啲風險一路累積上去，咁就希望一班人打得針，如果佢感染咗，就希望佢嗰個死亡嗰個百分比係會減低，咁所以大家唔好再有一啲誤會，以為打咗針係減低嗰個感染嘅風險，當然佢會減低一段時間，但係唔會多過兩個月。三個月咁， 咁值唔值得打咧？ 隨便二株嘅出現，佢都會好快脆就冇用。咁所以如果你係又健康，你又做運動，又唔抽煙，又唔飲酒，即係有正面嘅人生態度，咁根本真係唔需要打第四針嘅。 即係就咁究竟點啊？即係咁頭先又符合你嗰啲 五十到五十九歲嗰啲，因為有一大部分人都係已經即係有好多啲基礎病咯嚇。咁所以就會開放到五十歲。咁呢個亦唔係一種強迫性嘅。只不過有好多人喺度問緊，咁我都五十歲，咁我想打你點啊？咁、okay. 所以就係一個比較清晰嘅指引。咁其實我諗整個疫苗推進都係基於一種理解，自己作出一個決定，咁、okay. 自己估算你自己個人嘅風險。咁、我希望即係經過呢一兩三年，我哋個市民喺公共衞生又好，疫苗接種又好，喺傳染病又好咧，整體市民嗰個理解水平會提高。 Okay. 亦會喺呢個地區唔會即係差得過其他地方啦嚇。 嗱、okay. ，教授，我最後想問啊，就係而家打第四針咧，咁究竟仲使唔使話等到第二代疫苗咧？咁定係打完第四針之後再要打第五針，就可能對第時出第二代疫苗咧？咁同埋而家嗰個嘅疫苗完成接種嗰個定義，仲係咪落喺第三針打曬三針就叫完成咧？ 係啊，我自己本人啦嚇，而家講本人啦，係三針就係基本盤嚟㗎啦嚇。咁第四針咧就應該俾嗰啲好老好老嘅人啦，或者你而家香港就比較寬鬆，去到六十跟住去到五十，同埋有好多疾病嘅人打。咁因為佢哋產生嘅抵抗力係比正常人差，所以打多一針。

8:38，繼續翻嚟天氣年代啦。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競委會嘅一個新聞稿，尋日就出咗，提到關於咧七個嘅分銷商啦，涵蓋十幾個嘅私家車品牌。咁佢哋嘅調查就話發現咧，呢七個分銷商咧喺啲客人買咗新車之後咧，會施加保用條款啦。條款入邊咧有一啲限制嘅，就規定咧佢哋不論佢哋嘅保養啦或者維修嘅項目咧，係咪喺保用範圍之內咧？顧客咧都一定要將個私家車咧係送到去特約維修中心嗰度做保養或者係維修嘅。個重點係話，不論個保養同埋維修嘅範圍係咪喺保用範圍都要送到去特約維修中心嗰度做。若嗰個顧客咧唔跟嘅話咧，就要承擔保用失效嘅風險。咁競委會咧認為呢一啲嘅限制咧，或許咧就會係阻壓咗咧一啲私家車車主咧喺保用期間咧係幫襯一啲嘅獨立車房啊，咁亦都可能係限制有獨立車房啦，同埋啲特約維修中心咧之間嗰個競爭啊，咁啊可能違反到競爭法嘅一啲嘅守則，咁啊亦都會令到車主嘅服務選擇減少，最終導致到咧保養啦同埋維修服務咧嘅價格高昂。咁啊因應咧競委會嘅調查啦，七間分銷商咧就係提出咗承諾，就話唔會執行咧現行保用嘅限制啦，亦都唔會將咧呢一啲嘅限制列入到新車嘅保用條款入邊。亦都提出咗話喺承諾喺生效90日之內咧，相應嘅修訂合約咧會係即係通知翻客户啦。咁就話咧，競委會喺諮詢之後咧，如果係接納承諾嘅話咧，私家車車主咧喺選擇汽車維修以及保養服務提供者嘅時候咧，可以享有更加大嘅自由度。嗱，詳情想同大家講下咧，買新車嘅時候有冇留意到呢一啲保用條款，又係咪真係會限制到一啲嘅車主，如果真係要維修保養嘅時候？可能喺車房做會平一啲，或者就算係未必係保用嘅範圍之內，都要選擇要去到一啲嘅特約維修中心度做咧，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所以你啲價錢係貴咗嘅咧？等等，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又點睇？如果真係有一個承諾話啊，唔一定要去到啲特約維修中心嗰度，都係可以喺個保用範圍之內嘅，點睇咧？18723111，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早晨。 早晨，薛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易志明，点睇競委會即系呢一个调查啦，即系发现到话，即系一啲私家车分销商嘅对于车主私家呢个嘅保用限制，亦都话如果競委會系接受呢个嘅建议承诺嘅话咧，就可能会令到一啲车主嘅选择更加多。咁你自己点睇咧？呢个又 我相信所有车主都一定支持噶噃。因为以往咧的而且确系有呢个现象嘅，你买一个新车咧。有一啲咧就睇個 warranty 寫得好清楚係要咁樣嘅，有啲就冇寫。不過咧就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理念啦，就話如果你新車咧你唔係原廠保養咧，你就可能會嗰個保用會受限制啦咁樣。咁所以一般都會翻翻去嘅。咁大家都睇到嘅，當嗰個車嗰個保用期一過咧就出咗去出面整噶啦。好多時都會有呢個現象。咁我相信咧。業委會而家呼籲咧， 競委會係嘛？ 競委會，競委會嚇就俾呢、這個一啲回應俾佢啦。咁我相信咧，絕大部分應該所有人都應該會支持嘅呢、這個提議。咁呢個對車主嚟講當然係一個好事啦。對我哋做一般維修嗰啲小型車房嚟講都係一個好事。 但對於分銷商嘅角度嚟講，即係當初設立呢個制度，佢哋最主要係想即係個目的係咩咧？或者想保護啲咩咧？其實係。 我的理解呢就在香港呢即大家都覺得香港買車呢即相對我們周邊很多地方呢都是便宜的。咁買車呢就未必是可以賺到多少錢。反為呢就要靠個維修嗰度呢來去即爭取返一啲嘅利潤。咁大嘅車呢啲 dealer 嘅所謂指定嘅維修商同一般街邊嘅車房呢其實都有不同嘅服務水平嘅，佢本身都有佢嘅競爭能力嘅，唔係話完全因為一樣嘅服務，但係收貴好多又唔係咁樣，因為你譬如話佢嗰個設備會好啲啦，佢個電子嘅一個電腦嘅預約系統啦，佢一定係用一啲有保證嘅零部件啦，或者係就算計油啊咁樣，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佢唔係話完全冇競爭力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以往嘅情況，咁而家今日佢哋話承諾係呢個咁嘅條件咧係唔適用啦。咁呢個當然係好事，不過咧我又覺得咧，競委會可能要做多少少嘢，因為咧嗰、那個頭先你都有提到嘅，即係保養同維修咧，你都要話俾我聽咧，我嘅車邊啲係會有保用，邊啲係冇保用。我舉個例咧，有個問題咧，日後嚟呢個條例如果係或者呢個咁嘅承諾落實之後咧，啲車主如果去 街外嘅一啲嘅車房去做維修咧，就都唔好似以往咁樣啦，就節油3000蚊咁樣就算啦，咁又唔好嘅，應該咧要列清楚你做過啲乜嘢，換過啲乜嘢。嗱，咁呢啲喺維修指定維修中心通常有一個好詳盡嘅記錄嘅。嗱，我想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咁一架車嗰個底油，我哋相隔一段時間或者幾多里數就必須更換嘅啦。咁你翻去啲指定維修中心，通常佢就用一啲比較廠方指定嘅某一隻嘅合成機油，佢嗰個潤滑性係好嘅，佢防磨損嘅情況係好嘅。咁你走去街邊一間車房，你可能貪平喂用呢隻啊，老細呢隻平啲喎咁。咁你用咗一隻比較嗰、那個機油性能冇咁好嘅呢，就導致到個汽車個波箱可能出問題喎。咁佢個損耗大咗啦。咁第日你話喂我個波箱冇換過㗎喎，我應該原廠保養㗎喎咁。但呢度有得拗啦。咁所以呢即係我就覺得呢即係都要提一提啲車主呢你係有個自由度去選擇冇問題嘅，呢個好嘅。但係呢出去做維修呢以後呢就要同車房呢講清楚，你做過啲乜嘢，換過啲咩機油，唔該你列返清楚俾我。免得日後呢去同呢個所謂經銷商去攞返呢個好用嘅時間呢有一啲爭拗嘅問題。 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就係講到競委會話調查到一啲私家車分銷商對於車主啊啲嘅保用條款限制，導致到佢哋喺維修保養方面咧嘅選擇少咗，都係揀到一啲嘅特約維修中心啦，就未必去一啲私人嘅車房嗰度做。繼續問一下易志明，頭先提到嗰個問題咧，其實就同佢哋而家嘅限制條款就話暫時話承諾咗唔會執行咧都有關係，因為佢哋話其中一條就話若果新車保用期間喺其他地方例如車房維修啦，而損壞咗嘅話咧，汽車製造商或者分銷商可以拒絕即係個客户索償嘅。咁但係佢就話係唔會執行呢個條款嘅。呢、這個會唔會對於個客嚟講都即係更加放心地喺其他嘅車房嗰度做維修咧？又 嗱我嗱又翻呢度咧都要講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攞去街一般而家你攞架車去整咧，而家普通嘅車房好多都冇辦法去 check 嘅嚇，好、因為而家啲車全部用電腦去 check 嘅啦。咁你普通車房係冇嘅，咁你有啲就有啲唔知邊度買啲軟件返嚟做啦。好啦，咁呢就你最終換零件你都應該去買原廠嘅零件，或者啲我哋所謂叫做 OEM 原廠，即係原本個生產商指定嘅供應商所製造，不過唔係有佢嗰個牌子咁解嘅，有 OEM 嘅產品。咁呢啲產品呢就應該係受保嘅，我自己個人睇法。就算你換咗，但如果你換咗一個呢雜物，我哋所謂即係啲好多嘅售後銷售服務市場好多呢啲嘅零部件賣嘅，平好多嘅，咁你就換咗啲雜物落去，然之後你返嚟就喂壞咗喎，要你要保用㗎喎，咁就唔啱嘅。所以呢我都講咗頭先講呢，所有以後出街去做維修呢都要清楚列明呢你換咗啲乜嘢，換咗啲咩牌子，就免得日後返去呢同嗰個經銷商呢有爭拗。 整体来讲，你觉得如果是日后有这个即是分销商有这个承诺，对于一些的特约维修中心的生意会损失多少呢？会 这个我就没有能力去评估啦，不过我记得看了一份报告呢，都他们竞委会的报告就说呢都是明显发觉是有这个差异的，就是在个譬如说你五年的保用期里面呢，通常的车就会回去啦，五年后这些车很多时候会走出街的了。这个呢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包括我自己都会是这样，是吧，就是你想悭返啲嘛。所以呢同埋架车旧咗啦，咁你又觉得未必要使咁多钱去保养佢啦，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咁我就评估唔到个数字，但係呢我就觉得呢啲嘅所谓指定嘅维修中心呢又系咪完全冇竞争力呢？头先开始我都讲唔一定嘅，因为佢个服务水平唔一样，只要佢个价格同市场唔系好似个报告讲话争咁远嘅话呢，三成四成嘅话呢，我相信佢仍然有竞争力嘅。 你自己预计譬如日后呢啲特约维修中心同埋呢啲嘅独立车房成个生态会点，会唔会一啲特约维修中心都可能喺个价格上会有一个下调嘅幅度，都会比较大呢，为咗要同其他车房去竞争嘅时候。 我相信呢下调嘅机会系存在嘅。咁呢个呢就可能会出现咗乜嘢呢？头先我开始都讲呢，因为而家卖一架车呢所得嘅利润不高。咁所以呢要喺维修嗰度呢嚟去赚取一啲嘅利润嚟补贴返。咁所以呢如果你话日后佢必须要喺一啲普通嘅维修保养嗰度呢係降低嘅收费嘅话呢，好明显日后呢喺售卖嘅车价嘅时间呢可能会高返啲。 你估計個幅度可能會即兩者相關啦，但你可能會有一邊低咗，有一邊平咗，另一邊又高翻啲啊嘛。 我答唔到你，因為我冇睇過佢盤數啊嘛，我就唔答唔到。Okay. 不過呢個一個似乎係必然會出現嘅現象啦。 OK， 好啊，唔該曬易志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易志明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講到競委會嘅調查一啲私家車嘅分銷商對於車主施加一啲嘅保用條款限制啦。咁而家就話七間嘅分銷商都因應個調查咧，提出一啲承諾，就話唔執行相關嘅保用條款，即係包括就係話，不論佢哋嘅維修保養係咪喺個保用條款啦，咁都係一定要佢哋喺嗰個嘅特約維修中心嗰度做嘅，咁否則就可能喺嗰個嘅保用方面有一個嘅取消咁樣一個咁嘅限制嘅。你自己點睇？過往有冇試過因為真係去過其他車房嗰度做一啲維修，咁啊導致到原本嘅即係車廠嗰度係取消你嘅保用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们讲下有关于竞委会这个调查，涉及到七间分销商，现在就说承诺是不执行一些相关的保用条款，去限制一些的车主一定要他们的去特约维修中心，他们指定的特约维修中心做一些维修保养的。电话旁边有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早晨， 李耀培，点睇而家呢一个嘅承诺，即系七间分销商涉及到17间嘅即系汽车品牌嗰度。 哦，当然啦，喺汽车会，我哋代表车主嘅一啲声音咧，表示欢迎嘅。 嗯， 咁因为咧，起码咧车主咧就可以多一个系选择嘅。 你哋覺得過往其實多唔多即係出現話啊？如果個車主自己去咗其他嘅車房嗰度做維修，然後翻到嚟真係咪會取消佢哋嗰個嘅保用條款咧？有冇聽過咧？多唔多嘅咧？ 都有嘅。咁我哋啲會員有時都向我哋汽車會都有反映過嘅。咁，過往咧，因為係保用呢個條款咧，係好多時喺原廠咧，即係話廠家方面咧。就呢、這個係做咗出嚟。咁，香港咧，只不過係一啲我哋叫做一啲代理嘅身份。咁，好多時咧，代理咧就一定係根據原廠嗰個保用條例嘅。咁所以過往咧，好多時呢個實際上真係咧，如果啲車主攞咗架車去出面整車啊，或者係遇到一啲問題，或者甚至好簡單啊，即係當講笑啦，換啲水撥片啊、泵把啊，一啲無關大雅嘅嘢咧，其實都有車主投訴過咧。原來翻到廠咧，即係話俾特約維修睇到咧，佢都可能有機會咧，我哋叫 void 咗，係取消佢嗰個保用條款咯。 嗯，即係都嚴格嘅喎，呢個執行方面咯，係咪？ 係啊，嗱，咁呢度我都要澄清嘅。汽車會一定係表示歡迎咧，就係車主可以多個選擇。 嗯， 咁但係香港咧，由於唔係即係汽車出產嘅國家。咁大多數咧都係做一啲叫代理嘅身份，咁代理咧就係會執行翻原廠嗰個條例嚟嘅，咁原廠咧，咁換句説話講咧，代理就係有咩嘢要申報咧，就要原廠要批咗啦，佢先至可以作為一個中間人啦去 cam 嘅。咁不過當然競委會呢個指出咧，亦都調查過響一啲其他世界嘅國家咧，某啲咧呢個保用條款都會放寬嘅。咁例如咧，就是、一啲正常嘅維修保養啦，譬如好簡單換下機油啊、封界油格、無傷大雅嗰啲嘅。咁點解又要一定要翻廠咧？咁其實就唔係淨係香港，喺其他國家咧已經開放咗嘅。咁我覺得競委會今次咧都係執行翻一個我哋叫做平衡或者叫做呢、這個不公平競爭對於一啲普通車房嘅條例。咁呢個係好處嘅。不過我希望都是用一些時間呢去分析，同埋呢競委會能夠可能將一些清晰的條文呢話俾我哋車主聽。例如呢，原來呢原廠或者特約維修係唔包啲乜嘢件呢，如果你出面換過就可能係涉及咗對於 這個保用條款呢是有問題的，那哪一些呢可以做的，如果競委會可以做多一步呢，這個對於我們車主呢更加開心一點。 嗯，但這個會不會涉及到不同分銷商或者不同品牌，可能包不包那些的哪些零件換、啊、哪些零件不換、啊、可能有些不同呢？ 今次很明顯呢，競委會已經是一個條文呢，即是說現在那17個品牌那7個分銷商呢，其實它就不可以用一個保用條款限制了呢這架車呢回來在原廠一定要做，那其實是已經撤銷了。那當然呢，這7間分銷商是不是可以，大多數我想都從原廠有溝通過，因為香港有這個條例嘛。咁換句説話講咧，但係而家正正咧就係、是、呢、這個我唔係好擔心，因為有條款咧可以寫得好清楚。但係其實邊啲涉及一啲保用嘅零件，邊啲涉及一啲唔保用嘅零件，或者好似正話我都咁講啦，一個新車好少壞嘅，但係咧廠咧就必須要咧一年翻兩次翻去做一啲正常嘅維修保養。咁呢一啲咧，其實喺外間一啲獨立車房做係完全冇問題嘅。 嗯， 咁、啊、所以但係就希望清晰一啲呢，就使到呢出面嘅車房啦，我哋車主啦，同埋呢香港嘅我哋叫做代理商呢、能夠有個共識，咁呢一個呢可能需要競委會做多少少嘢。 嗯，但而家多唔多車主即使有嗰個嘅喺個保用期之內都係出去啲獨立車房嗰度自己搵人去做維修㗎呢？ 嗱，我覺得係都作為我哋汽車會嘅會員都有嘅，但係當然唔係經常，因為如果競委會未出呢個條例之前咧，佢哋都好擔心咧，如果喺出邊做完之後翻到廠啊，唔俾佢做一個叫做保用條款咧，咁就變咗就好麻煩啦。咁所以咧，譬如話一啲一年可能有啲用車嘅車主用得多，一年可能要三次或者四次要做一啲正常嘅保養嘅。咁咧，佢可能喺出边咧做两次、做三次，但系每年咧就一定要翻去做一次，等到原厂咧有佢嘅记录，因为佢惊咧嗰个记录如果冇咗咧，啊原厂咧即系话读啊呢个特约维修咧，可能就 void 咗佢 warranty 噶嘛，吓、啊，咁呢一个咧系而家都时有发生嘅、 但系咪保用期过后就一般都好少去翻一啲嘅特约嘅厂嗰度系做维修保养嘅咧？ 这个是一个过往的我们叫做模式来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啦，代理厂就不断卖新车。咁如果佢啲旧车又做埋嘅时间，佢咪不断要开维修厂囉。因为新车又要做保用，又要做保养，又要做维修，或者要做一啲事故车。咁所以大多数过往呢嗰、那个模式呢都系譬如过咗三年嘅保养期呢，大多数嘅车主都会搵出面附近有信賴，或者是響距離響可能喺佢哋自己住啊，或者寫就附近嘅車房去做，咁呢個都係一啲過往一個模式嚟㗎啦。 嗯，不過都同大家講下，即係一般嘅外面嘅車房啦，同一啲嘅特約嘅即係維修中心啦，去做一啲嘅維修，一般嚟講個價錢上係爭幾遠咧？無論維修定保養，質素上面係又係咪真係嗰啲特約嘅維修中心係有保證啲或者好啲嘅咧？ 嗱，當然我講翻，即係話特約嘅維修嗰、那個維修個保證一定會比獨立車房係好啲嘅，因為咧佢哋係原廠嘅代理啦，有正式嘅訓練啦，同埋有正式嘅儀器咧去 check 一架車咧發生故障碼嘅時間嘅。咁但係當然啦，我正話都提到，其實有好多不涉及呢樣嘢、不涉及安全嘅嘢嘅時間咧，其實響獨立維修又冇問題嘅、哦。嗱，咁一般咧嗰、那個價錢嘅話咧，如果我哋只能夠講一般性嘅正常嘅保養維修咧，咁其實我哋係分咧歐洲車系啦、日本車系啦，同埋韓國嘅車系嘅。咁如果你話歐洲嘅車系嘅代理咧，同一啲獨立嘅維修咧，可能真係相差起碼40-50% 以上嘅、那個價錢。咁日本車咧又好啲啦，可能咧係爭20-30% 到啦。咁韓國車咧就好接近出面嘅一啲維修嘅，佢可能係10-20%。咁呢一個咧就係以而家咧一般嘅做法嚇，嗱唔講一啲好特別嘅，好特別一定翻廠咧，咁可能係唔止呢、這個就係、是、話 percentage 嘅。咁我講係一般性嘅檢查保養維修咧，就有呢個差別。 你估计即系喺而家即系一啲分销商承诺咗唔执行相关嘅限制之后咧，有几多嘅车主会系即系或者嘅生意上面咧会有几多落咗去一啲独立车房嗰度咧？由原本嘅特约分销中心嗰度，成个市场系咪都会有啲唔同嘅转变啊？ 当然嘅，对于代理就好似少咗一啲我哋叫做正常维修保养，或者我哋称之为喺佢哋一嚿肉啦，因为其实唔系做好多嘢，但价钱因为佢系代理厂可以收贵一啲嘅。咁但系我又咁睇嘅，因为我正话都讲到咧，如果代理厂咧，其实佢如果不断有新车咧，其实佢哋都系要照顾咗好多啲新车出嚟嘅一啲warranty 咧，即系话一定要翻厂做，甚至一啲 recall 啦 ，recall 就话厂要佢哋咧唔收钱，但系佢可以 claim 翻厂嘅一啲工序，咁呢啲系新车嘅做法， okay. 甚至咧有好多一啲我哋叫做事故车咧，大家都明白啦。如果新车我都买咗全保嘅，我点会揾一间出边嘅车房做咧？大多数都会翻厂做嘅，咁所以日后咧就比较大家嗰个分工咧会清晰一啲。咁而出边嘅独立车房咧，无疑否认咧就今次竞委会呢一个条文之后咧，佢就多咗一啲咧我哋叫做普通嘅七车啊，正常嘅换油可以喺出边车房咧同车主咧就系一个简单嘅做法。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呢个分工咧原则上都系合理嘅吓。咁当然。我哋好希望，我正话都强调，喺车主嘅认知、出边车房嘅明白，同埋代理商嘅共同嘅一啲理念咧， okay. 希望咧呢三方面会做得好啲。 好，唔该晒你。 如果唔系咧，就会比较重要出现一啲混淆啦。 明白，同你倾到呢度。 另外，再有一名将近3岁嘅男童，染疫后神志不清，多次抽搐，送往玛嘉烈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救治，扫描检查未有发现脑部病变。以往香港的新冠疫苗接种年龄下限是3岁，联合科学委员会昨天开会一致通过年满6个月或以上的儿童适合接种疫苗，第一针和第二针应该是相隔8个星期。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日前确诊的22个月大女婴昨天下午离世，同日另外情报6个人染疫后离世，死者分别是4男2女，介乎52至84岁，全部有长期病患，当中只有1个人打齐3针，亦都有3个人确诊之后没有即时求医和服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不少长者以为自己确诊等于患上普通感冒，未有及时求医。他强调，患者及早用药可以减低病毒量，尤其是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应该尽快求诊。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成立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调查 Mirror 红馆演唱会冧下屏幕的事故。昨日举行首次会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目标是1-2星期之内就住意外成因有初步结果。据了解，警方已经联络部分的主办机构代表，以及找出负责认证的工程师。而工作小组最快在本星期会再开会。政府在调查报告完成之前，今日开始在康文署辖下表演场地实施3项的短期限制措施，包括舞台暂停使用悬吊在高空用作摆动、旋转或者承载人员的机械装置。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提到，打算以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邀请国际代表亲临本港视察实况，自己亦都将会按原定计划在今年年底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到访泰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强调并不担心会遭到外国制裁而没办法成行。他希望整个香港团结凝聚力量，全体市民亦都要理直气壮，一同宣扬正面的信息。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部分汽车保用条款列明需要是在特约的维修中心保养和维修，否则的话保用会失效。7间私家车分销商向竞争事务委员会提出承诺，表示不会执行现行的保用限制，亦都不会将相关的限制列入新车的保用条款之内，并且在承诺生效之后90日内对于有关合约作出修订，建议承诺涉及17个私家车的品牌。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欢迎有关决定，就说可以令到车主的选择增加。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 政府統計處發布今年第二季度本地生產總值 GDP 預先估計數字，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 1.4%， 而第一季按年跌幅是 3.9%。 GDP 下跌持續，主要是由於季內對外貿易表現疲弱所致，而經季節性調整，本地生產總值就上升了 0.9%， 亦都差過預期。第二季 GDP 修訂數字和更詳細的統計數字，以及全年 GDP 修訂預測數字，將會在8月12日公布。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本港經濟連續兩季萎縮，第二季 GDP 按年下跌 1.4%。 面對著歐美經濟不景，西方央行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外圍逆風增強，下半年本港的經濟未顯樂觀。當局除了需要推進通關、理順防外物流轉口的技術因素，同時亦都要及早考慮下階段逆周期措施，做好應付歐美衰退的準備。明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說，政府發言人指出，近期新冠病毒確診數字回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季度後期的復甦勢頭，環球需求減弱和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對香港出口造成嚴重影響，一言以蔽之，沒辦法通關就是香港經濟疲弱的關鍵因素。社評說，既然特首李家超確認政府決定縮短檢疫日數，就事不宜遲，千萬別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衛生署核下聯合科學委員會開會，一致同意將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年齡放寬至6個月以上嬰兒。社評說，不單只有科學根據，亦有實際需要。昨日一名早前染疫的女嬰不治，而另一名確診的嬰兒需要入住深切治療部。再次提醒市民，嬰幼兒的感染風險絕非危言聳聽。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調查 Mira 演唱會巨型屏幕跌落嚟事故的跨部門專責小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希望能夠盡快在一兩個星期內提交初步結果。社評說，由於調查範圍廣泛，需要傳召很多工作人員問話，不應該對調查設短期的時限，好讓專家重組事故真相，審視出哪個環節出了潛在漏洞，才能夠對症下藥，避免事件重演。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返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四分钟之前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嘅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九展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沿住观塘道排回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 一齐揭。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 人类大命运的作者哈拉瑞在书中展现不单止是人类的历史，还揭露了人类的欲望森林。从智人到神人，当人类自封为神，也许就是人类自寻短见的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022年8月2日，联合科学委员会同意新冠疫苗接种年龄降至6个月大。 新增4254宗确诊，染疫22个月大女婴离世。 康文署表演场地暂停使用悬吊高空摆动等机械装置。 运粮船按协议离开乌克兰港口，俄乌战事以来首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讲下澳门嘅情况啊，澳门咧就连续三日咧就系话冇呢个新增嘅新冠阳性个案咧，都话连续九日咧喺社区系零确诊噶啦，咁亦都早前咧佢哋嘅应变协调中心亦都宣布话2号啊，真系今日起咧系会进入一个为期6日嘅稳定期，有一啲嘅公共部门咧亦都系话恢复翻正常运作噶啦，亦都话容许食肆咧系恢复堂食。亦都話好似美容院啊、健身室啊、酒吧啊、戲院等等咧，係可以恢復營業啦。咁啊，不過咧就係譬如要入到一啲要除口罩或者長期停留嘅場所咧，就需要3日內嘅核酸檢測證明，有啲咁嘅條件嘅咁。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澳門嘅情況。有澳門立法會議員林宇滔，早晨。 系早晨，各位听众朋友，萧乐文早晨。 你好，可唔可以林宇滔都讲下呢段时间，其实澳门成个市面嘅情况系点啦？同埋最新话即系都连续几日啦，冇新增个阳性个案啦，嗰啲人流又系咪会喺市面度多翻咧？咁成个情况同大家讲解一下先。 其实咧，今朝我感受到都好深嘅，因为我朝头早啊买早餐啦，咁因为过去过几月都真系只有外卖啊嘛，咁突然间就。去到食肆去買早餐嘅時候就好正常，就諗住喺門口，喺八個門口張台冇咗嘅。咁而家因為開翻一個堂食啦。咁客觀去講啦，即係以我自己周邊生活區去觀察咧，即係平時爆滿嘅咖啡室咧，今日可能都係坐得一半左右嘅啫，就唔係限制，就可能係大家都未習慣啦。咁但係你話市面上嘅人流咧，其實隨住之前嗰個7+3嘅鞏固期咧，尤其後三日嘅鞏固期，即係最近嗰三日啦，加埋全民核酸最後一輪14輪嘅話咧，其實嗰段時間街上嘅人流都明顯增多咗㗎啦。咁當然大家都係有配合到戴口罩啊等等嘅措施。咁其實今日我亦都見到今朝嚟講個市面都恢復咗。我覺得係平時嘅7-8成咁樣咯，咁都希望我哋真係澳門可以盡快步入正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從精準防控嘅角度，即係作為我哋議員角度，我覺得即係政府喺今即係自己又諗一個6日嗰個穩定期，呢6日嘅穩定期其實仍然要求一啲食肆進入食肆嘅人士係有呢、這個T+2 啦，即係大概簡單嚟講72小時採樣證明咧，核酸採樣證明。我覺得呢啲都其實唔係一個。合理嘅措施嚟嘅，其實係可以取消，因為我哋經歷過12日嘅一個靜止期咧，最後一日其實我哋嗰個社區面都係清咗零噶啦，再加埋7+3一個即係社區面清零咧，根據內地嗰個防控嗰個第九版嗰個要求咧，其實本身澳門已經係轉成低風險地區，即係唔單止我哋唔應該即係在社會上面對佢哋各方面進行更多不必要嘅呢啲採樣核酸嘅限制啦，另外一個其實社會都好關注係咪應該係要盡快通關咧，咁琴日記招上面咧政府都講咗㗎啦，其實我哋符合一個通關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幾時能夠真正落實通關呢？咁政府就冇講實際嘅數字嘅。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嘅通關嘅訴求咧，其實都係確實係好多 包括本地住喺內地嘅朋友啦，或者佢急需要去同內地去聯絡家人啦，或者其實好多外僱嘅內地外僱朋友都係需要希望真係盡快通關。咁我哋都希望今次嘅盡快復常係可以令到即係將今波疫情對社會影響減到最低。 嗯，頭先你提到有個嘅六日嘅穩定期係今日開始啦，不過可唔可以同即係同？香港的即聽眾都講下，即之前嗰個鞏固期同而家穩定期其實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即呢兩個期即代表一啲乜嘢嘅發展咧？成個疫情方面。 其實你問我個人嚟講咧，我都唔係好中意即係澳門政府咧，即係成日創設一啲字眼啦。咁但係簡單嚟講咧，之前嘅鞏固期，譬如佢哋其實嗰個社會運作未完全恢復正常嘅，譬如佢都係建議你翻工係一半嘅人數啦，你哋即係唔同可能分開組嘅人就唔好見面啦。咁食肆嘅完全都未恢復堂食啦。咁其實去到穩定期，簡單嚟講咧，除咗一啲額外嘅核酸檢測之外咧，我哋嘅體育場所都係開放嘅，即係其實所有嘅嘢都基本上政府亦都係完全恢復正常，銀行亦都恢復正常，佢只係額外要求咧，即係出去一啲要除口罩場所要有三日嘅核酸啊，同埋出去工作嘅人都係要有三日嘅核酸，簡單嚟講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喺我嘅理解就係話。因為我哋同香港唔同，香港就可能係用一個即係比較共存啲嘅角度啦。我哋因為要同外地通關，我哋一直都行緊清零。其實咧，社區入面有傳染源就有傳染源，冇傳染源就冇傳染源。其實咧，呢一個穩定期，我覺得呢六日咧，其實都係浪費或者額外即係耗費緊大家啲抗疫上面嘅一啲資源咯。其實呢六日本身就應該要達到正常，因為我哋之前喺7+30日之前已經係清咗零㗎啦。咁我哋都經過7+3，再加第14輪全民核檢啦。其實理論上政府亦都承認咗社區根本就冇已經係基本上冇呢個傳染源啦。咁所以你再做一啲核檢咧，未必係真係有作用啦。但係我覺得咧，今波疫情我哋都擔心係乜嘢咧？阿小林，我哋就擔心咧，其實到而家嗰個源頭咧，我哋仲未揾出嚟嘅。咁政府淨係講可能係物件啊，或者所謂嘅冷鏈一啲傳播啦，未必查到源頭。但我覺得政府到而家係冇詳細公布咗個狀況。咁如果真係同樣嘅狀況嘅時候，我哋有啲咩措施避免同樣嘅情況再將啲病毒引入嚟啦？咁政府到而家都冇交代咯。咁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所謂嘅我哋7+3之後鞏固期之後，本身就應該要進入一個正常期。而呢個正常期咧，我哋唔係完全都唔做核檢嘅，過去我哋都會有做。譬如我哋會針對咧一啲醫護人員啦，針對一啲發燒嘅人群啦，針對可能一啲冷鏈食品嘅人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核酸嘅。咁呢啲就希望喺早期嘅時候會發現咯。咁但係譬如你而家要求到咩入食肆嘅人去做核酸啊，或者出去工作嘅人全部人都做核酸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唔科學噶，因為喺呢一部分咧，其實你唔會有助於源頭發現咯。譬如我哋舉個例，今次我哋第一波源頭今次6月18號呢一波咧，其實就係一個發燒嘅人士咧。其實佢去睇醫生做一個篩檢嘅時候咧，就發現佢係陽性嘅。咁再去睇翻情況，而家類似啦，當然政府冇證實嘅。咁佢係可能係喺食肆入邊處理冷凍食物嘅，係唔係從呢個機會感染咧？我哋唔知。但係個意思係乜嘢咧？你加強其他嘅工作人員嘅核檢咧，係發現唔到呢啲主動發現唔到呢啲個案。其實你只可能係通過一啲發燒啊，或者醫護人員啊，或者啲冷鏈食品嘅人咧，我哋有機會可能發現咯。所以任何嘅核檢或者我哋呢啲所謂嘅清零嘅防控工作咧，其實你係應該將資源集中喺高風險嘅人群上邊。 Okay. 至於一般喺市面上嘅，其實唔應該我哋做太多嘅限制。 所以你覺得譬如入食肆又好，或者即係出去翻工做嘢嘅市民都好啦，嗰個嘅三日嘅核酸檢測咧，就應該完全取消嘅，係咪咧？ 我覺得呢六日根本就唔應該有呢啲限制咯，我哋就要復常啦，因為我哋要盡快復常，因為好坦白，我哋唔知下一波又會幾時嚟。其實澳門而家要做嘅就係真係如果我哋要跟內地嗰個嘅叫清零政策啦，咁其實你亦都係要真係參考翻內地而家佢個新冠防控第九版嗰個規定。其實內地有一個比較完善嘅，我哋睇翻珠海咧，佢7月11號。即係遲過澳門出現疫情嘅遲好多，但係其實佢23、24號咧已經基本上食肆都開翻啦，娛樂場所都開翻，即係只限一半嘅人數啫。 Okay. 你會睇到人哋無論係從封控到解封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快嘅過程。而我哋今波嘅疫情咧，其實最令社會不滿就係由6月18號開頭咧，其實好猶豫，去到23號先係禁真係通過行政法規或者法律咧去停止食肆嘅堂食啊或者娛樂場所，跟住拖咗前後拖咗3個禮拜先至進入政治。咁唔正 靜止咧，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可以喺社區清到零，跟住再等七加三，本身就應該要恢復正常。但我哋而家仲喺度拖拖拉拉，呢個反而會係我哋即係社會最不滿嘅一個安排。 你先話即係針對一啲高風險人士，你都覺得可以係做一啲定期核酸檢測嘅。咁但係因為今次政府都話係即係澳門政府都係話推測個機會係由物件傳去人啊嘛。如果真係呢一個渠道嘅話，仲有冇其他嘅措施你覺得係可以防呢個病毒再傳入嚟嘅？ 其實如果咧，我哋唔知佢個物件係點樣啦，因為根據其他地方咧，冷鏈傳入嚟，因為佢有比較冷凍嘅環境啦，有助細菌嗰個保存生命力啦。咁所以其實冷鏈一直都係重點，我哋過去都一直有對冷鏈嘅人群去進行一個重點核檢嘅定期啦，七日啊咁樣嘅。之前後屘就加到三日啊等等。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咩？其實我哋更加重點就係你可能係要做好消毒啦，甚至乎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去消毒嘅每一批嘅外包裝等等，但你冇可能做到每一嚿凍急凍嘅食品你都消毒噶嘛。咁呢方面可能又要提升翻即係居民嗰個意識，或者將來我哋無論食肆員工啊等等啦。咁但係好坦白，我覺得。都是完全難以杜絕的，咁所以你只是可以針對翻譬如發燒啦、冷鏈啦，或者我哋醫護人員呢啲高頻嘅高危嘅人士咧，可能都是進行一啲定期嘅核檢，咁以便咧萬一有同物件傳入嚟嘅時候咧，我哋即係都係可以提早發覺。咁提早發覺之後，其實就要去學內地嗰種即係比較快速嘅一個封控管制區咯。我哋今次其實最大問題就係頭三個禮拜，我覺得係輕敵咗啦。咁其實亦都讓呢個社區喺呢個病毒咧喺社區度即係分布好均勻啊，蔓延咗。咁佢所以我哋先要用12日嘅即係靜止期，先至可以即係令到社區清零。咁如果我哋封得快，好似珠海咁嘅，咁其實人哋第二日已經將所有人都封控喺嗰、那個陽性嘅封控喺嗰、那個控制區入面，咁人哋就可以好快復常。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教訓啦。如果我哋真係要緊跟內地嘅一個清零政策嘅時候，其實我哋同樣都要有內地嗰套嘅一個高效嘅防控手段，我哋先至可以將呢、這個新冠對我哋個經濟衝擊減到最低。因為我哋玩咗個幾月咧，譬如我哋今個月嘅倒收都係得唔夠四億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頭七個月266億嘅倒收咧，其實係以前正常高峰期咧一個月都唔夠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對我哋個經濟已經有好大嘅影響。咁再加上政府嘅經營措施，其實到而家都最快都話可能八月十七號先派得到。咁其實好多好坦白，好多企業都捱唔住㗎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政府自己佢一定要去檢討翻，就翻今次六月十八號呢一波嘅疫情，佢真係要做一個全面嘅檢討，同埋真係有個改善。而我哋嘅一啲控疫嘅方案，亦都係真係要去跟翻內地嘅一啲更新，同埋令到我哋所有嘅通關啊等等，其實應該係直接對接嘅，唔係咧我達到七加三嘅標準啊，本身內地可以通到關㗎，我哋仲要同內地唔知傾幾耐啊，因為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即係深合區我哋都收到反應啦，其實聽大家深合區其實嗰個通關咧同珠海都一樣嘅，咁我哋又點樣達到深合區嗰個合作咧？咁呢啲一系列嘅問題都係需要我哋去急需解決。 即係總結翻，即係暫時呢一波嘅疫情啦，對於澳門嚟講，各行各業有冇話最即係邊一行係最大影響啊？失業嘅情況又係點樣啊？咁 其實咧，我想講咧，即係對行行業業咧，今波嘅疫情咧，係我哋咁多即係過去兩年半有多兩年七個月有多嘅一個疫情入嘅咁多波疫情入邊咧，今波疫情咧，無論係對各行各業嗰個廣泛影響啦，對嗰個深度嘅影響咧，其實都係最嚴重嘅。甚至乎，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嚴重打擊咗即係社會對政府嗰個控疫嗰個能力嗰個信心咯。咁我好希望即係政府佢真係認真去檢討今次嗰個失誤啦，包括最開頭浪費咗三個禮拜嘅黃金期，包括咧其實喺嗰啲隔離酒店入邊仍然都因為員工感染，甚至乎有啲完成隔離嘅人翻社區都係陽性嘅。咁呢一系列嘅呢啲實際操作嘅問題，同埋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嗰個圍封快很準，真係可以學到內地。喂，真係萬一出事都好啦，兩個禮拜基本上恢復正常咧。呢一啲一系列嘅問題咧，其實係有待政府去面對同埋解決嘅。咁但係我好坦白啦，我覺得即係特區政府咧，澳門特區政府到而家咧，其實佢冇去即係行出嚟去認真去檢討翻過去嘅問題。咁我希望完成咗呢個穩定期之後，佢哋能夠俾社會一個清晰嘅交代。 好啊，唔該曬林宇滔。林宇滔係澳門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 回歸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嘅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嘅直局，我其实唔好中意呢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日下午五点，香港优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一啲食水有关嘅事啊。喺马鞍山一带咧，就喺上个礼拜开始咧，有一啲住户发现咧，食水出现一啲黄。淡黄色的情况，亦都令到一些区内居民咧担心啊，会不会是一些食水安全的问题呢？咁水务署在回复传媒的时候咧，就提到话，由于马鞍山滤水厂在7月29号至30号期间食水处理降猛程序曾经出现短暂不稳定，猛咧就是一种重金属嚟嘅，咁就话咧以致咧猛嘅含量咧稍高，但系水质咧仍然符合本港嘅食水标准。咁啊，见到有啲学者都提到就话，即使系呢个猛嘅水平啦，系喺健康上面或者系合乎标准啦，但系对于一啲居民嘅观感咧，都可能系出现一啲问题啦。亦都提到话，目前嗰个污染源头咧系未清楚嘅。咁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沙田区议员系马鞍山市中心选区嘅钟丽谦，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钟丽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几时开始收到话一啲居民讲到食水变黄嘅情况？几时开始收到嘅？ 其实咧就大约系由星期五嘅下昼开始收到啲市民系反映食水变黄嘅，咁但系一开始大家都唔太清楚系发生咩事，都谂紧啊系自己大厦嘅水缸问题啊，定系喉管问题。但系当发觉收到越嚟越多嚟自唔同屋苑，甚至乎系嚟自马鞍山东啊、西啊、南啊、北嘅时候，就开始发觉咦呢个可能系一个供水系统嘅问题啦。 嗯，你以你嚟讲咧，你收到几多居民嘅投诉或者求助咧？ 是我自己的话就大约收到二三十个左右的，但我们夹夹埋埋即是四位马鞍山守护线的议员其实都收到差不多三四百的一个反应的。 嗯，以范围来讲，刚才说有些是东面有些是西面，即是都涉及不同范围，有以你所知例如哪些屋苑是特别受到的影响是大一点，还有有没有估计说可能涉及有多少居民是受影响？ 系依家咧，估計就好難估計噶啦，因為最新嗰個情況咧，就去到西沙路一帶，即係十四鄉嘅居民都有受影響啦。不過嗰度範圍遠少少，不過如果真係講喺馬鞍山範圍入面嘅比較多人嘅，就真係利安村啦、耀安村啦、恆安村啦、海柏花園啦、富布花園等等，都收到有居民反映嗰個食水係變黃嘅。咁所以基本上，即係如果即係啱啱。水務署講嗰個嘅講法就係話降慢嘅程序出錯的話，咁其實就係成個馬鞍山濾水廠供水嘅地方都會受到影響啦。 OK， 鍾麗軒，我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咧，再九點半鐘之後咧，繼續再同你傾啊，好嗎？ 好啊，唔該你。 好，鍾麗軒咧係沙田區議員嚟嘅，咁亦都係馬鞍山市中心選區。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馬鞍山嘅居民咧？頭先阿鍾麗軒提到話，上個禮拜佢就話上個禮拜五就已經收到一啲居民咧嘅反映，就話一啲嘅食水出現一啲黃色嘅情況。初初就以為係咪個別大廈供水問題咧，咁後屘又發現原來都唔少啊，其他區喺馬鞍山區嘅居民都有出現類似情況。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昨日建议，新冠疫苗最低接种年龄下调至六个月。就伏必泰疫苗，专家建议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可接种三剂疫苗，每剂为十分之一成人剂量。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伏必泰疫苗有成人、儿童和婴儿版，相关部门正主动与药厂洽商购买婴儿版伏必泰疫苗，早前买不到儿童版要自行稀释不是太难克服，但要稀释疫苗给婴儿注射就挑战大，希望政府动用一切能力积极审视技术困难。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以色列使用伏必泰婴儿版，香港是行得好前。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中环。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来香港肇庆社团总会主席黄醒林。 在金里镇那里呢，如果香港人上去呢，多数都是做一些小五金的厂。 以及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肇庆其实是很多机遇，我自己都说服了有些香港后生仔去那里创业。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8月2日，联合科学委员会同意新冠疫苗接种年龄降至6个月大。 新增4254宗确诊，染疫22个月大女婴离世。 康文署表演场地暂停使用悬吊、高空摆动等机械装置。 运粮船按协议离开乌克兰港口，俄乌战事以来首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马鞍山咧一带，上个礼拜有啲嘅住户发现食水变黄嘅情况。电话旁边继续同阿钟丽谦倾啊，钟丽谦系沙田区议员，系马鞍山市中心选区。早晨，钟丽谦。 系早晨，主持各位听众早晨。 啊，钟丽谦，我想知而家区内嗰啲食水系咪完全系回复翻正常，冇再有黄水嘅情况出现噶啦？ 依家暫時嗰個區內食水咧，都仲係會有一啲黃嘅，咁甚至乎其實啲居民飲落去都仲會係有味道啦。因為我哋都同水務署聯絡過，那個情況係點樣嘅？依家水務署佢就指嗰個降猛嘅程序就已經恢復翻正常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個猛呢一種物質咧，其實都有機會係即係伴隨住嗰個喉管係會蔓延開去啦，亦都會有機會係留咗喺個喉管。咁所以其實講緊嗰個喺街上面一啲嘅供水嘅喉管啦，甚至乎係大廈水缸、大廈嘅水管，其實都會仲會有猛呢一種物質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廈佢哋仲未去洗水缸啊，又或者未去洗嗰啲水管嘅話咧，其實都仲係會有黃嘅問題，甚至乎其實水務署佢哋自己亦都承認，就係嗰個供水嘅嗰啲喉，即係佢哋自己嗰啲公共嘅供水喉管咧，其實都仲未完成曬呢個清洗工作嘅。 嗯，咁佢望幾時完成曬嗰啲水管嘅清洗工作啦？同埋我見佢喺回覆嗰度都提到話，會積極同啲受影響嘅屋苑啊、管理公司去聯絡跟進嘛，話有需要嗰陣就提供一啲技術支援啦，去清洗個屋苑嘅食水缸啊嘛。有冇去即係做到呢一類嘅支援咧？做咗未嘅咧？ 依家暫時咧，佢哋就未有好具體點樣去講話幾時先至會沖洗得曬啊？定係喺度話哦，籌款比較長，要啲時間。咁佢哋都係用一個放水嘅方法去，即係街喉嗰度放水嘅方法去沖洗啲喉管啦。其實同管理公司各方面嘅聯絡咧，我哋都要求佢哋去做嘅，因為有啲嘅管理公司即係啱啱喺嚟上個禮拜五六，即係食水最旺嘅時候，同埋未知發生咩事嘅時候，咁水務署都即時有出過一啲嘅通知，即係就叫屋苑嘅水缸去放水啦。咁但係其實有啲居民去打翻了解翻去自己嗰個屋苑嘅情況嘅時候，根本啲屋苑對於水務署嘅通告，或者甚至乎對於居民嗰、那個嘅，即係對於食水嗰個安危係完全唔理嘅，就、哦、我哋見到水缸嘅水母王啊，我哋就唔放噶啦。咁呢個咧，其實我哋係要求水務署其實佢哋一定係要更加嚴厲咁樣去指示究竟管理處佢哋點樣做呢，即係縱使佢哋冇一個絕對嘅法律要求，法律嘅權力可以要求屋苑一定放水，咁但係其實水務署我諗絕對係供水呢方面嘅專家嚟香港，其實佢哋嘅意見對於管理公司對於屋苑係有一個好好嘅參考價值喺度咯。 嗯，所以你覺得水務署應該可能喺建議或者支援管理公司嗰方面可以點樣做啦，或者點睇佢哋成個處理手法咧？喺今次出現一啲水有變黃嘅情況，成個處理手法點？ 嗯，首先咧，其實即係如果講後面水務署可以支援嘅工作，第一樣嘢就係要有一個清晰指示俾各屋苑，究竟佢哋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啦，洗水缸啊，抑或係放水啊，幾時去放水，幾時去洗水缸好啦，呢啲指示一定係需要清晰嘅。第二樣嘢咧，其實因為一般嚟講，屋苑呢啲嘅水缸嘅保養合約，其實都講緊係一年可能係包幾次嘅啫。咁如果額外要再洗多一兩次嘅水缸嘅費用，咁呢啲費用係由邊個去俾呢？如果係由管理公司去俾，其實變相即係由小市民去負擔翻呢一啲嘅額外費用。另外啦，除咗洗水缸嘅費用之外，其實都有啲嘅市民，有唔少嘅市民係叫做喺屋企叫開個水龍喉，希望將啲水由黃色沖翻做透明色，咁呢啲額外衍生多咗出嚟嘅水費，係咪水務署應該都要負擔翻？又或者嚟緊嗰一期嘅帳單，佢係有翻一啲嘅補償俾市民咧？其實水務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做，甚至乎講緊即係呢一刻水務署可以做啲咩咧？其實水務署佢可以派水車俾市民，我哋幾個議員我哋亦都要求啊，水務署係要俾水車市民。即係雖然依家佢嗰個嘅慢嗰個含量依然係一個叫做安全嘅範圍入面啦，但係不論係觀感上面，亦或其實我哋都收到一啲體弱嘅人士啊 ，BB 飲完之後真係唔舒服，甚至乎嘔奶，即係呢啲已經唔單止係觀感問題，而係有一個客觀事實喺度，有人飲完水係比起平時嘅健康狀況差咗。咁但係水務署嘅回覆就話：哦，我哋食水安全啦，就觸發唔到我哋派水車嘅呢個機制。佢哋亦都講就話：即係依家個受影響範圍派得一個屋苑，就第二個屋苑就會話：點解冇我份啊？即係其實成個邏輯好錯。其實你起碼派咗一架水車喺馬鞍山附近，咁其實其他屋苑嘅人亦都可以去嗰個點嗰度攞水。即係我相信攞水嘅人唔會話十分多，即係主要都係一啲可能屋企有體弱人士嘅人去攞水。咁但係點解呢啲嘢水務署都唔去做呢？咁如果你話食水冇問題嘅，咁點解你又要執行嗰個過萬嘅程序？又或者點解依家要開咁多街喉去到放水呢？咁明顯就係其實水務署去察覺你自己嗰個水質都出現咗問題喎。咁但係同時間佢即時嗰個支援係做唔夠，即係你由星期五晚到依家啦。Okay.即係食水你冇辦法將佢即刻變透明唔緊要，咁但係起碼你禮拜日、禮拜一都有一啲補償措施可以講到出嚟，但都係冇嘅。 嗯，而家啲居民係咪都要即係用翻個水喉嘅水啊？定係有啲都要買樽裝水咁樣？ 依家其實馬鞍山就見到係明顯多咗人買樽裝水嘅，亦都有街坊同我講就佢原本一路都冇用開濾水器嘅，然後就係尋日。即刻落街買咗個濾水器，咁就多咗好多呢啲嘅支出咯。 嗱，講翻轉頭，今次嗰個原因咧，水務署就話係因為嗰個降猛嘅程序出現一啲短暫不穩定啦。但係呢個係個結果啫，即係點解會出現呢個短暫不穩定？有冇了解到個情況係點解咧？ 佢依家咧都仲未讲话点解系会出错嘅。咁我哋即系沙田区议会啦，都已经系要求紧召开一个嘅特别会议去讨论呢一个嘅事情。不过部门暂时到依家咧都未有回复，几时能够召开到特别会议？即系开得成嘅话，我哋希望喺会议上面将呢一啲嘅细节啦。是可以即是水務署可以在會議上面公布出來，讓市民了解翻嗰個事件的因由。 OK， 好啊，唔該曬啊，鐘麗軒同你傾到呢度先。鐘麗軒是沙田區議員，係馬鞍山市中心選區嘅。有關於水務署的回覆咧，就係話佢提到就話近日部分馬鞍山的居民察覺食水呈淡黃色啦，係由於水中的鰻含量咧係稍高所引致嘅。就提到話鰻咧係一種天然存在喺岩石同埋土壤入邊嘅礦物質啦。原水中。即原本的水啊，原水中一般含有微量的锰嘅，咁亦都提到话，由于马鞍山滤水厂在7月29日至30日期间，食水处理降锰程序入面曾经出现短暂不稳定的情况，引致到咧系锰含量稍高嘅咁，小部分时间最高的值咧去到大约每公升0.017毫升，咁但系话相关的食水锰含量水平仍然低于一个标准的標準嗰個值啊，就係每公升0.08毫克嗰個嘅準則值嘅咁。亦都話水樣本嘅測試結果一直顯示水質符合香港食水標準，適合飲用嘅咁。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留意作者歐陽立中。是因为看到面书一篇有关他和孩子游戏的文章，他用生动有趣的手法告诉孩子，人生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作者是一位不一样的创意教师，而这本《漂移的起跑线》正是他教学现场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书里面集结了36篇给青少年的文章，但一点都不说教，每一篇都诉说他和学生相处的难忘故事，还有不少反驳孩子的精警语句。 当我们都说识人要随缘，他就说谁跟你随缘啊？强者就要忙着结缘。当我们认为天父出身已经定夺一个人的未来，他就说唯有不断的学习，才可以一步步扭转劣势，迎头赶上。当我们以为人的潜力有限，他就说当你以为自己到了极限，其实只是起点，因为你拥有无限的潜力，只要你相信。 书里面最有趣的一篇叫做《如果你能问上帝一个问题》，当中的短问短答言简意赅，却是寓意深刻。 为什么要创造人类来祸害自然万物？我只负责创造人类，但祸害自然万物却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有人这么有钱，有人就连一啖多士都吃不到呢？我只负责创造，而你负责成长。命是我做，但运是你成。为什么人要有这么多莫名的情绪？拥有情绪使生活丰富，情绪像是调味料，偶尔多一点，偶尔少一点。 作者相信学习，实践学习，并且鼓励同学同他一起终身学习。没错，我相信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游戏，唯有靠着疯狂学习，一步步扭转劣势。不公平是他的本质，但可以让疯狂学习成为最强的特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漂移的起跑线》，作者欧阳立中，由月之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新冠疫情之下，政府在2月的时候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经过审批复检后，就47宗的申请入面有35万人都可以是获批1万元的资助的。原本预算就是30人，即是说实质的数是比预算的获得申请的人，获得批这个资助的人是多的。涉及的款项35亿的。 嗱，成個情況咧，你會唔會你自己都係有申請咧？過程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喺政府喺限期之前咧，亦都收到一啲嘅覆檢個案，有30000嘅個案啦。咁其中20000多咧係最後經過覆檢咧，都可以係攞到資助嘅，即係大概有3000多咧係維持不獲批嘅，即係咁。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邱耀成，早晨。 系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邱耀成，点睇而家话47万宗嘅申请入边，有350000嘅申请人都可以攞到个资助啊？成个资助嗰个人数，你点睇？ 其实我自己认为咧，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咧，其实我哋一路争取咧个临时失业支援嘅一个措施咧，其实呢一个系有一个好大嘅成效嚟嘅，因為有30多万人，即係其實係同失業率相若嘅一個數字咧，其實就即係最高峰嘅時期咧，失業啦，再加開工不足嘅情況咧，咁其實對於一啲特別係手停口停嘅工友咧，係好大嘅援助。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數字係即係好明顯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受影響嘅人咧係受惠得到嘅。 嗯，但係成個審批嘅時間上面又點樣睇咧？會唔會可以即係所謂及時雨幫到一啲嘅失業人士咧？ 審批時間嗱，其實本身呢一個計劃咧，政府應該係去到4月12日就截止申請噶啦。咁其實講緊前後差唔多3个星期嘅時間去申請啦。咁其實就個審批時間咧，去到5月中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已經係講有80%嘅申請個案咧，都已經係審批咗噶啦。咁當中有大約嗰陣時公布咧，5月中下旬嘅時候咧，公布就係話大約係有100000人咧係不獲批嘅。咁其餘嗰啲咧就仍然係審批緊。咁其實我哋就覺得呢一個數字咧，係即係根本上佢本身咧對於呢一個審批個標準咧，可能會係有出入嘅，或者係不一樣嘅。咁另外咧就係嗰、那個佢原先究竟係即係有啲批啊，有啲唔批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即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問題啦。咁啊，仲有樣嘢咧，就係審批嘅時間咧，其實截至去到7月，差唔多而家8月頭啦。咁啊，7月尾嘅時間，咁其實相對嚟講咧，可能喺復檢個時間咧，就可能都會比較耐啲嘅。我哋都認為。 嗯，你點睇有一啲嘅復檢個案嘅，即係不獲批啦，咁後屘又復檢啦，30000多入邊有大概係27000多咧，復檢之後咧係可以攞得翻成個資助嘅，即係大約有3000多宗咧係不獲批嘅啫。你點睇其實呢一個復檢嘅成功嘅比例咧，係咪即係代表當初其實審批嘅標準可能係嚴格得滯，所以佢哋先至復檢有咁多係成功嘅？ 但原先咧，其實佢喺5月中下旬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收到超過1200多宗嘅個案咧，係求助就要求會唔會係有一個復檢嘅機制？咁當其時我哋喺5月25日嘅時候咧，係約見創新辦咧，咁去反映翻個情況。咁其實創新辦當其時都即時會提出咧，會有一個復檢或者係一個上訴嘅機制俾我哋。咁喺呢段期間咧，去到7月初嘅時候咧，我哋都收到2345宗嘅求助者係即係經我哋去轉介個案俾創新辦去要求去復檢嘅。咁當中其實我哋喺直至去到7月19日到7月29日呢段期間咧，咁其實咧都去有電話訪問啦，或者係短信訪問翻即係透過我哋求助嘅一啲申請者。咁佢哋嗰個復檢嘅情況係點呢？咁其實復返嚟呢，大約係接近50%嘅人回覆嘅。咁50%裏面呢，有70%嘅人呢都話係經我哋轉介之後呢係重新獲批嘅。咁其實喺呢段期間呢，我哋同時間亦都有即係查詢，即係向創新辦查詢究竟我哋轉介個案呢總共有幾多係獲得即係即係復檢成功啦。咁其實佢回覆翻俾我哋咧，就有80%人係復檢成功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都遇到都仲有啲問題，就係咩咧？好似早幾日我哋都反映咗啦，有啲工友就話 因為透過我哋覆檢咧，咁其實創新辦就話會有同事專人咧打去俾一啲申請者或一啲要求覆檢嘅一啲上訴人嘅。咁當中咧試過有工友咧係佢呢段期間揾到一啲新嘅工作啦。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嗰段時間比較繁忙，佢就曾經接過一個電話，但係響咗兩下就已經收咗線啦。 咁但係唔係創新辦嗰邊打嚟嘅啫？知唔知係咪？ 佢睇翻個電話應該係創新辦嗰邊打嚟嘅，係啦。咁咁但係個工友就覺得，咦喂，跟住我個工友都話，我繼續等你電話，會唔會打多一次俾我啊？咁我一路keep 住聽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就完全冇電話再嚟啦，係啦。咁佢又覺得啊冇理由啊，咁即係冇理由淨係打一次，仲要響兩下。即係已經收線啊，會唔會打多次俾我呢？咁調返轉佢自己打上去呢，又係全線嘅冇人聽。一係呢就要等好耐。咁佢因為工作關係咁，所以呢就冇再打電話過去啦。 咁最終佢獲唔獲批呢？係 喇。不獲批㗎，係直頭話佢係唔符合資格㗎。係啦。咁佢不符合資格，因為本身個工友係做酒樓嘅。咁佢話不合符合資格拒絕嘅理由呢，就話佢嗰個收入呢係超過30,000，即係2,700至到30,000嘅上限。咁但係個工友呢俾返我哋睇個資料呢，其實佢自己係舊年嘅10月係26,000收入。跟住呢7月呢去年嘅11月呢就係都係24,500到嘅。咁8月呢去年嘅12月呢就係28,000。咁跟住呢喺今年嘅1月初嘅時候呢，就公司呢就出返4,000+俾佢呢，就係當其時11月呢係有啲津貼或者係一啲叫做勤工獎嗰類呢，咁係補返俾佢嘅。咁所以呢，其實如果按照創新辦個審批標準呢，應該係即係2,700至到30,000呢個收入嘅話呢，咁其實佢係應該係符合資格嘅。咁但係最後都不獲批。咁究竟點解會有咁嘅問題呢？係咪其實每一個即係審批員嗰個審批標準都會唔同呢？咁另外有一個工友呢，佢本身係做開建築界嘅。又係去年都係10月至12月呢，都係平均都係20,000+，唔超過30,000嘅。咁但係就話佢呢提供嘅，因為本身個工友係有強積金嘅户口㗎。咁但係最後係不獲批嘅理由呢，就話佢嗰個資料不準確，同埋嗰個即係要提交嘅資料係不齊全咁樣。咁個工友就好奇啦，明明我提供曬所有資料俾你，有強積金户口，咁點解又話我提供嘅資料不正確呢？咁但係佢係從來冇收到短信啊，又冇收到電話呢，係關於即係有人揾過佢係關於呢、這個覆檢嗰個情況嘅，係啦。 整體而家即係政府係完成曬處理呢啲申請啦。你而家睇翻轉頭，仲有一分鐘到啫，你講下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 其實我哋咧本身要求咧，其實第一咧就對於一啲因為佢今次係表列處所599下邊被停業嘅一啲處所啦。咁其實呢一啲咧有一啲處所相關嘅行業，例如咧一啲幫酒樓洗碗或者係洗一啲即係洗衣工場嗰類咧。咁其實呢一啲係相關都會受到影響停業嘅，係啦。咁呢一啲係咪都可以放寬為佢即係提供一個相關嘅資助呢？咁另外呢就係我哋要求呢，就應該因為而家係未有一個長遠嘅失業保障機制嘅，咁我哋就要求有一個應該研究呢，就長遠一個失業保障機制呢，就支援返一啲失業嘅人士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邱月成同你傾到呢度。邱月成係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個差唔多啦，聽日咧繼續同大家見面，拜拜。